好，嚟到第三节啦， 系 好，咁第三节咧，咁我哋就讲啲即系啲新地嘅嘢啦，系嘛？咁第一个咧都系讲美国嘅，咁咧就讲呢个嘅核潜艇啊。 系， 咁咧核潜艇咧就首先咧我哋讲咧就系而家咧美国咧嗰个核潜艇咧就有两个 grade 啦。 系， 如果核潜艇我哋讲嘅有攻击核潜艇同埋呢个嘅战略核潜艇咁。 系， 咁咧攻击核潜艇咧，依家美国主力咧就叫维珍尼亚级。 系， 嗱，咁啊仲有少量嘅洛杉矶级啦，慢慢退役噶啦，都俾维珍尼亚级一架一架咁代嘅，咁啊一年出一架。但系咧，因为近排咧嗰个即系我谂系来自南海威胁啦， 系， 咁啊同埋中国扩张嘛，咁所以咧就嚟紧咧就会咧一年出两架， 哇， 咁啊应该都系好有野心嘅， 系。 咁另外咧就讲到俄亥俄级咧就差唔多要退役啦， 哇， 咁咧就你预大概系2030年到啦， 系， 咁啊退役，咁咧就点咧就唯有出一个哥伦比亚级新嘅， 系， 咁啊哥伦比亚级咧就个吨位仲会大啲添啦，同埋新啲啦吓，即系咁讲啦， 系。 咁啊哥伦比亚级，咁咧就而家咧就咁讲。依家咧就话咧，单新闻咧就话美国佬咧，其实咧就已经咧摆咗成千亿噶啦，就发展到哥伦比亚级。咁其实即系做潜艇都好贵，因为咧其实你做一架都随时100亿噶，系好鬼贵噶，真系。咁所以咧就做呢个嘅哥伦比亚级咧弹道导弹嘅飞艇啦。 一架航空母舰几贵？几钱啊？ 航空母舰系应该佢三分二。 真嘅？ 系啊，所以航空母舰冇咁贵噶，核潜艇系超贵噶。系啊，你预啦。航空母舰大概三分二至四分三度啦 ，OK， 系啊，六十至30%啦，所以其实核潜艇系好贵，但核潜艇真系一国之重器嘛，因为其实你冇航母舰系得噶，你冇得威啫嘛，但系你冇航母舰咧，你会死嘅，即系咧，如果你一个有核弹嘅国家咧，如果你有呢个嘅好正嘅航空呢、这个嘅。潜艇嘅话咧，你可以人哋唔知情嘅地方报复啊嘛， 系啊， 咁人哋咪唔敢打你。 即系俄罗斯啊嘛， 即系你谂下嗱，你幻想有一日 ，Alex， 俄罗斯咧嘅库兹涅佐夫号，同埋咧佢地面所有嘢咧都被美国洗到一空， 系， 咁咧美国佬就唔好以为咁啊赢咗啦场仗，其实调翻转咧佢嗰啲俄罗斯啊，北风之神啊，或者以前旧嗰啲台风级， 系。 个台风级都冇得几多架玩啦，应该剩翻一两架。咁咧就全部咧射晒嗰啲咁嘅弹道导弹过去美国咧，佢净系要你啊纽约啊华盛顿陪葬都够啦。 系啊，三大城市 KO 你都玩。 系啊，洛杉矶咁陪葬够啦。咁你谂下，其实相对美国佬都唔敢喐佢啦。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一个国家咧发展咧，系已经先发展潜艇。咁所以咧，大陆咧如果依家发展094嘛，我又听到单新闻啦，就讲话咩094咧。即系嗱，国内咧有个叫做唔知咩兵嘅节目嘅，唔知大家有冇睇啦？ 系 咁嗰个咩兵嘅节目咧，嗰、那个咩小乜兵嗰个咧，就讲佢排潜艇，佢竟然咧将北风之神咧摆第三， 哇！ 第二摆咩咧？你真系估都估唔到，摆094， 系 第一就梗系摆俄罗斯嘅，唔系梗系摆俄亥俄啦，啲、人都知噶啦，系咪先 ？OK， 黐线嘅，你真系将你喂大佬，你点可能将094摆第二？点解咁讲咧？ 系。 094啊，佢都唔知道射过嗰啲巨浪二未啊， 即系嗰啲 射都未知啊， 潜射式洲际导弹， 系啊，我都未唔知佢射得唔得都未知， 可能道具 啊，即系虽然俄罗斯都系冇 摆住先， 但系你大家记得佢个师傅系俄罗斯嘛， 系， 咁佢真系未咁快爬到佢师傅头， 系啊， 所以话个094排第二，哇，我睇到哇，你咁样 J 都得嘅你，即系我真系嬲咗，我仲等我以前成日睇，我依家心谂唔睇啦，从此即系嬲咗呢单嘢。嗱咁讲翻啦，嗱呢个消息咧就讲咩事咧？就话咧有啲问题就系嗰啲弹道飞弹咧，佢咪有嗰啲潜射管嘅， 系 佢话依嗰啲管咧出问题，咁出嗰啲问题边啲位咧？就系嗰啲焊接有问题。 哦， 系啦，咁大家知啦，焊接呢啲嘢咧，话易又唔易，话难又唔系难， 系 即系咧 ，suppose 咧就同工艺有关嘅， 好复杂嘅工艺嚟嘅，你又喺啲压缩器爆出嚟，爆完之后个火箭要射，个可能压力又射落去。跟住仲要应付水压喎， 系啊， 所以话其实呢样嘢系三个压力崩埋一齐，如果佢呢个做唔到嘅话咧，成个潜艇可能 爆噶，随时爆噶， 系咯、 啊，系啊，个弹喺入边爆得噶，咁啊真系大镬噶呢单嘢，弹唔出啊嘛， 咪即系叫咩？ 系啊， 叫做殉爆啊！ 哇，潜艇殉爆好恐怖啊！所以你明呢单嘢几震撼啊？仲要咧出现嗱，我想讲呢度唔系出现解放军啊，呢度系出现喺美国啊，仲要系千摆咗成千亿落去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佢哋一间嘢啊，叫做 BWX， 哇！我争睇错以为 BMX， 细个踩单车嗰间嘢，以为咁劲，我叫 BWX 啊。咁咧就咧，依家咧佢咧做咗十二。G 之管啊。咁咧就依家咧最惨就系咩咧？就日七支咧，其实已经 pass 咗俾通用电力噶啦。即系你谂下啲人咧，嗰啲检查啲人同咧地铁啲一样噶，唔睇噶，即系人哋剪咗啲油去咁样过骨就算啦。即系美国一样有呢啲嘢噶。咁啊七支咧就已经俾人噶啦。咁啊仲有五支咧仲做紧，起码都仲有五支可以截佢而家。你咪系好恐怖啊！咁依家咧啲人话已经开始展开调查，就要 check 下究竟咧系咪所有嘢有啲咩问题咁讲。咁咧依家啲人就话，咁如果哥伦比亚其实咧，我想讲敏敏地呢单嘢就系咩咧？就系、是、海俄级咧退役咧就2030，而呢个哥伦比亚接几时咧系2030几？其实就好敏嘅，其实咧都仲系迟多一两年先接，即系话咧其实海俄级仲有啲延寿。仲要硬挨住嚟顶你嘅， 系 咯。咁但系如果依家咁咧，我今系咪嚟紧要升级咧？嗱，即系话咧呢单新闻一出，仲要坚的话咧，嗱，我哋嚟紧咧可能过多几个月咧，我哋就要讲下一单新闻咧，就系、是、俄海俄级终极要延寿， 系 跟住咧国会班老爷就批， 哦， 跟住俄级就提升去2040， 哦， 嗱，我估呢消息都大家听住先啦吓， 系听到我哋节目都会了解到 嘅，系啦，我哋都会成日做预测嘅，通常都几准嘅， 系 啦。咁所以咧，如果呢啲咁嘅问题咧，有排搞噶，即系你谂下，首先要 check 到边个出事啦，出事之后就要，即系当然呢啲就除名啦，跟住又要揾人执手尾啦，咁通用电力嗰边又即系又有人出事啦，肯定 系 咪？咁收回佣定点咧？咁又系要 check 嘅，好鬼烦。好啦，咁另外一单消息咧，就讲到咧俄罗斯滚，俄罗斯竟然咧同韩国讲，嗱，我帮你做啲核动力嘅军舰， 系 咁呢单嘢就好系好事。点解会有啲咁嘅 idea 咧？因为咧，俄罗斯佬咧依家整一个咧核子破冰船，大家记唔记得我哋之前讲大陆做嗰个核子破冰船？因为大陆咧做核子破冰船啊，大陆咧有样嘢咧就分裂嘅，就系佢哋而家有个叫北极战略啊嘛， 系 就话佢哋要发展北极， 系 但 系 其实明眼人都知啦，你发展北极就会得罪一个人， 你搞俄罗斯啦， 哇！你搞俄罗斯，俄罗斯唔嬲啊， 死过你！ 虽然俄罗斯依家咧就因为你系咁入佢啲石油， 系 佢咧就。吊住佢条命， 系啦，贵三贵两倍两三倍价钱买嗰啲石油、啊， 嗰阵时个合约订嗰时好贵嘅， $140几一桶， 系咪黐筋噶？ 贵两三倍嘅， 即系佢系咪特登养佢噶？ 其实 戆居啫， 嗰阵时买期货买错咗啫， 买错咗， 系啊， 又唔可以太订， 即系唔系嘅，系美国佬衰啫，系咁放页岩油， 啊咁啊， 怼到唔平。 咁啊系，咁啊， 一啱啊！我怼页岩油，我怼死两个国家，几开心。 唔系大陆话我财大气粗， 唔系啊，怼死三个国家，怼死俄罗斯，怼死中国，因为中国系买家嘛， 系 俄罗斯系买家嘛， 系 跟住中东啊要收皮啦，要听晒佢话， 中东都要啊，中东都要 同我对冲啦，嗰个要同佢讲数啦， 要噶要噶，依家好伤，依家最惨就系俄罗斯同中东相输嘛， 系啊， 中国冇嘢接啫嘛， 系 咪佢又中意接啊？ 跟住美国又唔使买啲油咯，自己页岩油自己用翻， 同埋最紧要就系。以后石油继续用美金话事， 系啊， 因为我话事嘛，咁咪叫美金咯。你唔好谂住用人民币玩啊。 跟住之后仲要卖埋啲页岩气俾欧洲，咁而家俄罗斯 A 都冇得 A 啦。以前就话石油， 所以特朗普嗰次发脾气咯。 即系早十年八年前都成日讲话，诶，而家俄罗斯要停止供气欧洲啊， 就勒住佢哋。 系啊，欧洲要变雪原啊。 系啊，而家雪原冻土大， 冻土大，而家冇啦，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 系啦，咁咧就美国可以供应啊嘛。 系啊， 咁啊德国嚟紧可以同佢买翻多啲咯。咁咪唔会俾佢闹咯。咁咪唔会4% 军费呢啲嘢咯。真系 攞到啲油平，攞啲气平少少俾你加军费。 仲要靓我哋质地， 系啊， 质地靓系啦。嗱，讲翻啦，嗱，咁咧就今次咧呢个俄罗斯咧有个机械设计局啊，佢系宣布咧就会帮韩国咧做啲军舰用嘅核动力装置，即系话咩咧？嚟紧咧如果喂，其实佢意思系咪咧？即系话，如果你做航母舰， 我做唔，我而家冇办法做遥控船啊，帮我做遥控电池啦，电做电芯。 佢话我可以帮你做核动力嗰啲，即系个核心啊。 个核心系。 咁你谂下，即系话咧，如果一韩国嗱，韩国我估系咩咧？就韩国佢想做一个核动力嘅船。 系。 咁理论上大家都估到啦，你做核动力船想做为咗乜嘢？ 系 就系做航母舰咯。即系话而家其实一韩国都想做一个核动力嘅航母舰，但个问题就点解要问俄罗斯咧？ 因为做呢啲嘢嘅国家，即系个五只手指都数得晒啦，系咪？ 老实就得法国。 美国 同俄罗斯嘅啫， 俄罗斯中国问中国， 中国佢唔会问噶啦，大家都知道你问佢嗰啲会爆炸噶嘛，成、 okay, 龙、 okay, okay, 教你啦，系咪？中国制造都会爆炸，仲要核能啊？点算啊，大佬？ 好惨啊！真 连北韩都死埋啊！今次你以为写字啲核弹到，原来唔系写韩国嗰啲核子动力船。啊，讲翻啲单嘢嗱，咁咧，大家知点解佢问美国咧？因为我睇法啦，就 是、 美国唔批嘅。 系啊， 美国一定唔会俾你啊。 即系美国佬系唔会俾韩国佬咧做啲咁夸张嘢，因为我觉得 法国佬咧，法国佬唔买咩？ 法国佬都未必会，系咪？我觉得法国佬未必会。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咁问俄罗斯个好处就系平， 哦， 系啦，平， 胆正命平啊！ 同埋咧就我估啦，今次咧系一个试点嚟嘅，咁咧就如果咧你可以真系帮个破冰船咧做到呢单嘢咧，咁如果嗱韩国佬一定咧一开始哦，我有做破冰船。 系， 就同大陆一样，就先做破冰船。 系， 破冰船咧喺个吨位大概一两万吨啦。 系， 掂啦嘛。 系， 就摆落几万吨嗰啲咯。 哦， 咁但系如果啲印象咧，阿力士印象系咪诶？韩国依家系有个独岛号噶嘛？ 系， 大概一万吨噶嘛？ 系， 咁嗰个用常规动力噶嘛？ 系， 如果你装咗核动力，咪可以用核动力，咁咪可以中横成个南海咯？ 换即刻换呢个无限量电芯啊！ 跟住你再买埋 F-35B 点算啊？ 哦。 跟住你咪就可以成个南海你踩晒。 人哋唔系要 F-35B 噶，你要呢个要 KFX 噶。 哦，即系上南。 系啊。 啊，佢嗰个空军型号啫，嗰个陆基啫，应该做到南载机要再计嘅，因为条数再大好多。 好， 系啦。好，跟住咧，另外一单咧，我哋讲下啦吓。咁咧就讲到呢个下一代战车啊。 系。 嗱，下一代战车咧，就即系大家有时都谂，其实咧，依家系咪所有嘢都讲隐形噶嘛？嗱，战机讲隐形啦，直升机开始学人同人讲隐形啦，陆军都话要玩隐形喎，系咪 ？Alex 讲啲战机衫啊， 不过张相又好有好有疑点 ，YouTube 吸翻嚟， 呢个系想象图嚟嘅， 想象图，但系呢个样似咩？似以前苏联个 IS 七啊， 系咩？ 有啲似啊， 好搞笑，佢支炮咁大支噶， 嗰个应该电磁轨道炮嚟嘅， 应该系系啦，应该系 electromagnetic 嗰个 railgun 嚟嘅。 系啦， 咁咧就最搞笑就系咩咧？嗱，你见呢啲机枪啦，呢支巨炮啦，跟住咧就呢啲全部就拆隐形涂料啦。 我觉得都唔系机枪嚟嘅，应该常可能常规用嘅炮弹啦，应该系。 哇！你讲1201嗰啲啊？ 辅助嗰啲系啊， 咁劲啊！ 即系好似辅鼠式战车有两支炮噶嘛？ 哦， 一支128，一支75啊，75系辅助噶嘛？ 哦， 即系射下呢个燃烧弹啊，射下嗰啲咩？ 其他弹 系照明弹类嗰啲啊嘛，可以。 好嘅，嗱，咁我哋头先咪讲个 T 十四啊， 系， 咁 T 十四其实大家都冇乜争议噶啦，因为佢做唔起嘛， 系啊， 一季都做唔起， 概念股又系爆破咗， 嗱，依家咧就话咧玩咩咧玩隐形啊嘛， 系啊， 咁玩隐形咧有一样嘢咧，隐形就最讲就系咧用呢个嘅红外隐形， 嗱，咁隐形咧就系隐形，唔系隐形雷达嗰啲， 系，即系红外隐形， 系红外线嗰啲隐形， 系， 即系大家睇戏咧，咩睇嗰啲咩，即系早好多年咪有啲乜乜乜嗰啲。美国啲战争咪喺个卫星射落去，咪见到晒敌人。喂，你敌人包住咧，几有步兵行紧埋嚟嗰度啊？ 系啊系啊， 咁佢哋靠咩嚟到去即系 侦 察咧？侦察咧就系靠红外线。 红外线 系啦。咁而家嘅话咧，有啲复合材料咧， 石墨烯 都系复合材料嚟嘅。 系 咁又可以咧，所以整个块布咁咧，可以遮晒成个人或者见嗰、那个。载具啦，即系车。 即系例如佢遮住个上半身咧，就即系上半身个热源就冇咗噶啦。 咁啊，我估佢想做军，即系将呢样嘢摆到做军服啦。 系， 即系石墨烯应该系一种做电池嘅材料嚟嘅。 同埋石墨烯咧好软嘅， 系啊， 即系好柔软嘅嘢嚟嘅，系啦。 即系佢唔使要做到好硬一块，可能佢即系做一层涂料或者系。 其实可能最后咧系会将佢摆落块布度。 咁啊，块布度啦，做啲涂料或者系，或者好似啲。哥特斯咁样就 系 做喺线上面，啲线上面织埋之后咧就变成一布， 哇！ 咁就可以做得再细啲。 哦，得啦，而家 nano 嘅技术系做到嘅 ，nano 技术做得细啲，好似哥特斯嗰啲技术咁样。跟住咧就净系摆件衫上面， 系 咁你成个人咧着佢件衫上条裤之后咧，就成个人喺个红外特征上系隐形咗。 系， 即系呢样嘢最咩最好处咧？即系令你嗰啲夜视镜啊！ 都 detect 唔到 嚟 嘅。哇，咁咪夜袭咯，可以。 系啊， 咁咪大镬。 即系嗰阵，大家睇夜视知啦，即系佢成常都绿色啦， 系 彩色又话而家有噶啦。 系， 咁所以咧，绿色嘅话咧，你个红外，你个人越热嗰个位咧就越光噶嘛， 系啦， 光越红噶嘛， 红啊黄咁咯。 咁而家遮晒。即系你要融入背景咯，叫做 哇！你直头背景 几犀利啊！一样嘢 系咁，所以就可以偷袭 系啊， 系啦， 有特袭 系啦。另外咧，一个方向咧话咧，佢哋就唔用柴油， 系 又唔用石油气， 用电， 用电啦。 电我谂就有啲难处住啦，边度冇咁大电池啦？咁你近呢几年都应该好难做到噶啦， 系 即系话 Tesla 都未搞唔到个电啦，系咪？ 喂，你讲开咧 ，Lockheed Martin 啊，啱啱就系学你话斋，我就2022年就整个大型嘅电池俾你弹啊。佢谂住咧就出两种车，就全电化，但系咧就啲人话你应该唔得噶啦，你不如到时就 hybrid 油同电一齐，咁、咧就偷鸡咁样做住先。 咁佢但系佢终极目标嘅全电啦， 系啦，终极嘅全电推动， 系啦， 就伊丽莎白女王号咁样，就好鬼劲。 哦，因为翻红牌，因为翻红女王嗰啲咧就燃气涡轮， 然之后全电 做推动，即系行摩打直推个螺旋桨。 佢呢个咧就本身就用电池推， 全电池即系插电。 系啦，咁咧就当呢啲人就话就其实咧，如果你本身静静地冇事啦，就算你一开火都估到你嘅，系咪？咁但系都唔紧要啦，你当炮塔咁用住先。 即系埋身啊嘛，即系学越战时啲北越士兵话斋，点样同美国打仗咧？ 系 就要捉住你条皮带啊！ 系 即系我当我最接近你嘅时候咧，就去到好似捉到你的皮带嘅个距离咧，就可能讲10米、8米嘅啫。 系， 跟住你嗰啲啊援兵就唔炮兵啊，空军就唔敢炸落嚟啊嘛。 哦，因为呢个整黐埋一齐， 黐埋一齐啊嘛。 哦，前斗， 前斗啊， 狗斗 系啦。所以嗰阵时，北越士兵就要一定要去令到啲美军好接近先开火。 哦 ，OK， 系啦，咁啊令你唔可以用直接用火力支援炸我啦。 系。哇！呢个战术吓，嗰个好处 咁系啦。 另外咧，就有呢个电池轨道炮啊。 系， 因为电池轨道炮咧够快啦， 都系够都有问题啦，够电啦要。 系啦，要够电， 要够电啦要。 咁我哋讲过啦，电池轨道炮依家摆上篮啊嘛。 最唔知你唔知够，你仲有你唔知够电嘅容量够啊。 嗯， 你嘅电嘅叫电流够啊。 嗯， 即系我哋嘅驱云势够啊。 嗯。个两样嘢咯， 系啊， 个电容系啦， 即系 储存量， 同埋嗰个驱云室 转换率就要够， 要够电流， 两样嘢都够， 系啊， 同埋架车唔够大，咁同埋通常做得匿中咧，即系隐形咧，架车都唔会大嘅，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呢啲好似听落系咪好嗰啲叫矛盾嘅做法， 系啊， 系啦，咁但系我哋就即管睇下啦， 去到呢个地步就星球大战噶啦， 系啊， 咁我哋估下究竟个雷射武器。摆上战车快啲啦，定系电池轨道炮摆上战车快啲啦？ 哇！呢个我哋拭目以待啦， 拭目以待啦， 系啦，好呢只嚟呢度。